を見かね、あー청춘도가네、하루쯤쉴만도한데、한번쯤멈출만한데、세월이나보다더먼저가네、아사랑도있고、아행복도있고、인생을쓰기도하고、인생을달기도하고、인생은너도몰라나도몰라、아누가누구의인생을묻나、아누가누구의인생을말하는가、아저가는세월이굴지만있다면짐내하나만붙잡고싶네、아어제는가고、아오늘도가고、가다가쉴만도한데、잠깐만멈출만한데、또다시어김없이내일오네、아슬픔도있고、아기쁨도있고、인생은울기도하고、인생은웃기도하고、내일은너도몰라나도몰라、누구에게인생을묻냐、아누가누구에게인생을말하는가、아저가는세월을참을수만있다면짐내하나만붙잡고싶네、짐내하나만붙잡고싶네、하나만 붙잡고 싶네